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此时此刻您是在站着呢坐着呢啊，您是在路上走着呢还是在坐地铁呢？ 反正各式各样的啥都有 啊。对啊，当然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也特别有意思。今天呢先跟大家抛砖引玉哈，先提前把话题说了，就是坐地铁的时候 啊， 有些人这个坐姿啊他与众不同 啊， 他翘二郎腿， 哎呦，这特危险，容易绊着人， 是吧？在地铁当中遇见翘二郎腿的人，您一般是持什么样的态度？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您依然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短信呢是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找一下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啊，今天是周末，哎呦，透过我们直播间的窗户往外一看呢，这天不太好啊。 这个明天也不大好，后天就好了。 这个随着秋色渐浓，北京各处景点的红叶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变色了 啊，这个红叶疯了啊，不对，枫叶红了啊。 你也这么说的吧？ 对，嘴瓢了。 就是原来有一个经典段子，就会说，哎呀，红叶都疯了， 大家伙都疯了。 由于气温比市区更低，像八达岭长城附近已经算是层林尽染 啊。是吗？ 延庆、怀柔、密云等远郊区县的红叶变色率已经超过50%，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 是， 昨天呢记者也是去了八达岭长城看了看，山林间已经开始出现片片红色黄色的彩叶。景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八达岭的海拔比市区高了500米，再加上林木和群山的阻挡作用啊，这个气温常年比市区大约低5度左右。 一进山就有感觉得穿厚衣服。 进入到秋季呢，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树叶变得红的就更早一些。今年八达岭的红叶林呢将达到3000多亩，赏红期将持续到本月底。景区呢还开通了这个自最高峰长城北八楼到北一楼的下山步道，您要是跟那儿一边溜达一边看这个红叶哈，零距离的感觉可能会更爽。 那还呼吸新鲜空气呢。 对对对，市区园林绿化局的相关负责人说如果没有大风天气，这个周末应该是去远郊看红叶的最佳时期。从这个星期开始，香山、百望山、西山、北宫国家森林公园还有鸠峰等近郊森林公园景区也将陆续拉开红叶的帷幕。不过呢，按照往年气候条件呢，红叶最佳观赏期要等到10月25号以后。在没有大风的情况之下呢，可以维持到11月中旬。 这有大风就把叶子都吹落了，是吧？ 那是肯定的呀。所以呢，其实呢，我们觉得今天除了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地铁里边翘二郎腿哈，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您自己知道的，北京除了香山之外啊，咱一定特定好了，除了香山之外哪儿的红叶挺好看的 啊。这也避免大家伙周末扎堆啊。 对对对， 给大家开发新的好去处。 另外最好是不要钱的地儿才好呢。那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我今年50多岁了啊，我干了3年的防火队员，今年呢我不干了。门头沟区潭柘寺这鲁家滩村的甄慧荣啊，现在是专心在家务农。说今年啊，这不仅仅是我们村里一些其他那个70、80岁的老大爷老大妈们，今年也全都退出了。这说退出啊，是指这个森林防火队员成员当中啊，很多过去都是老年人，甚至有些还是70、80岁的高龄老人。这防火队呀，成了福利队老年协会。 不过话说回来，这今儿不是说看红叶吗？这个在看红叶的过程当中，您千万别抽烟啊，注意森林防火，人家大爷大妈也不容易啊。 是啊，这个大爷大妈在这个森林防火队成员当中啊，一直也是尽心尽力的。但是现在门头沟区出了新规定了，为这个森林防火队呀，设定了年龄门槛 啊。 这门槛是男60女55。一规定了男女的组成比例，还实行轮换制，并且呀，裁员50%， 减一半， 哎， 而且提高队员的待遇，增强积极性。防火队成员年轻化，让队员们真正为森林防火走起来、干起来，不再成为摆设。刚出家门，天还蒙蒙亮啊，山里的清晨呢还微微有些凉意。鲁家滩村赵海龙啊，今年38岁，是一名刚刚加入防火队的新队员。 你看人家38岁，比那60多岁的大爷大妈显得年轻力壮了。 那哪是显，那是真的年轻力壮 啊！ 人说我们每天早上都7点钟上岗，晚上7点钟下班。 哎呦， 我负责那片山林啊，在我们这儿叫水井。 嗯， 你问我说多大一片，我也讲不清楚。反正就是说在山上看吧，总感觉得有3-4个山头吧。 哦， 他说啊，上午溜一趟，下午溜一趟。 嗯， 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还真挺累的， 那身体受不了。 赵海龙啊，就是今年的新队员。人说啊，这个季节咱北京入了秋，防火的活儿也开始忙起来了。 嗯， 人家边走边跟记者说啊，这脚下的山路啊，其实不算是路， 嗯， 就是走的多了踩出来的一条小路，满山都是树，树下边是草。你看天凉了，蒿草长了，那就得拿镰刀割掉啊，要不然这都是火灾隐患呢。所以啊，每天他出门呢，镰刀都是赵海龙的必备工具，走到哪儿割到哪儿。防火队里那些70-80岁的大爷大妈，腿脚也不是特别利索，眼神也不太好，出趟门呢可能都费劲，那当防火队员显然就更不合适了。大爷大妈们数量多了，原本应该承担起的森林防火一线重任的防火队呀，这一下变成了老年队、福利队、亲戚队，防火那不就成了摆设了吗？ 是， 让大爷大妈退出防火队呀，由更能胜任这一岗位的年轻人加入进来，让防火队真正的负起责任，成为森林防火的桥头堡，发挥他应该发挥的作用，实在是一次积极的改变。 嗯， 这么看来呀，在其位谋其政，这个任他尽职尽责啊，这才是人家应该有的本分。 哎呀，大爷大妈，你说这个经常我们能够看到胡同口带着红箍啊，这也是成为街头一景了。 是， 不过呢，人得量力而行。你比如说这真是防火队啊，在山里边，您像人家30多岁的中年人走一趟还累得够呛，您指70-80岁大爷大妈带着红箍上山走两趟，那确实不太现实。 是，人家确实出个门都费劲， 哎， 你说让人一天上山两趟，确实也不大人性化。 嗨，哎，当然了，话说回来了，大爷大妈发挥余热还是可以的。比如说在村门口， 嗯， 看见小孩，记住了啊，这天不许玩火啊，玩火尿炕，嗯，你懂吗？ 老话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哈，这北京的秋天，山林之间的景色优美，但是防火这根弦儿，不管是多大岁数，咱都得绷紧喽。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俩话题，一个是地铁里边翘二郎腿，您怎么来看哈？不光是姿势雅不雅的问题，关键是北京这个地铁里边这点，您进地铁您翘个二郎腿您试试啊。张晓辉就说，北京的地铁里人都成相片了，翘不了二郎腿。其实就是在那种人，你说多不多，有座呢没座，有人站着，就这个劲儿的时候翘二郎腿，其实挺招人讨厌的。 是，有的时候车一晃啊，或者他自己这一换腿的时候， 啊， 特别容易踢着人。 对啊，你说你就不应该，尤其是有些人在这个找这稍相对来说宽敞点的地方的时候，你在地铁车厢里边走，他还老翘二郎腿跟你前面躺着， 嗯， 这确实是实在不合适。 是， 又见青天说，哎呦，对地铁翘二郎腿的啊，第一个感觉就是老北京说的装呢，尤其是那女的这二溜子是，这不行啊！您不能，就是有些人可能素质不高啊，但是您不能挤的人啊。当然了，今天我们还另外一个话题，就是除了北京的香山之外，您认为哪儿的红叶最好看？ 是，嗯， 佩佩说了，平谷金海红的金海湖的红叶特别好看， 嗯， 值得一去，一边划船一边看红叶。那一个爽！ 你问一句，收门票不？ 那你要是划船，肯定得交钱啊。 估计是得有， 是吧？你能不能自带皮划艇去？是不是 兜里得带钱去。 接下来我们来说老年人的事儿啊。刚才说的是大爷大妈啊，这个就不去当这个防火队员了， 嗯， 啊。接下来还说老年人，其实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节奏变快了，一些新鲜事物出现的时候，老年人可能也会受到一些新的变化。昨天上午啊，西城法院在西城官园社区开了一个涉老年人家这个涉老人家涉老年人家事件典型案例通报会， 说白了就是跟老年人有关的典型案例的通报会。 哎，这个通报会，说实话这名字太难念了。其实以往在年轻人出现的一些刚结婚就离了，对吧，刚这两天就结婚了，这样闪婚闪离的现象， 嗯， 据说在老年人的婚姻当中同样存在。 哎呦，大爷大妈这么时髦呢， 哎呀，这时髦吗？这个部分老年人再婚呢，不是出现感情基础，而是想找 找保姆式的老伴儿来照顾自己 啊， 所以呢，使婚姻关系建立在感情以外的基础之上。人家西城法院民六厅的副庭长张涛就说了，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少老年人不仅仅没有享受到对方的照顾，反而容易陷入经济危这个纠纷当中，损失大笔财富。你看今年四月份，今年的四月十三号，有一位68岁的贾女士，把她共同生活了43年的丈夫， 哎呦， 啊，诉到了法院。 这过了半辈子，怎么还说离婚就离婚了呢？ 啊，就是要求离婚嘛。贾女士说呀，她是这样，我听见我老伴儿啊，通过电话和另外一个人谈论这个电话内容涉及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啊， 而且发现啊，我老伴儿网恋。不光网恋还出轨了， 哎呦 哎呦，此前我们家老伴基本上不出门，哎呦，待在小屋里边和特定网友昼夜不分的聊天啊，也几乎不和贾女士交流沟通。贾女士说，哎呦，我老伴持续1年多的网恋出轨行为，给我造成了精神心理一个以及整个家庭的极大的伤害，于是提出了离婚。你看60多岁老头，哎呀，这个70多岁兴许啊，这不知道多大岁数，肯定不小了，还挺潮啊，实行网恋了。在庭审过程当中啊，这个老伴邵先生说，哎呀，我们结婚多年，而且呢这个年龄现在都大了， 嗯， 我希望能够挽救一下婚姻 啊，这时候后悔了， 同时表示已经断绝和这个网友关系了， 嗯， 啊，我会增加和我老伴的沟通交流。鉴于上述理由吧，法院认为夫妻双方感情还没有完全破裂，驳回了原告贾女士的诉讼请求。但是您话说回来了啊，这街里街坊啊，家里边子女听见60多岁了，快70的人了，要求离婚，这也听着也挺怪的啊。 而且这邵先生在出事之后才想起来，跟这老伴儿的感情还没完全破裂，这时候想迷途知返，您说您早干嘛去了？当然能理解啊，日子过长了之后，这个 能理解吗？ 相看两厌这事儿能理解，话没说完呢。但是吧，就这个事儿还在于沟通和这种双方的经营的方式，这感情一定是需要经营沟通的。人别觉得，哎呦，我瞪瞪我看了半辈子，我看烦了，看烦了我就不过了，这可不行。 哎呦， 哎呦，是吧？哎，没说错吧？ 年纪轻轻说的道理是肯定是对的哈。当然了，遇见实际情况的时候，咱还得多听听劝，是吧？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昨天起啊，北京市开始启动流感疫苗的接种。 哎，对， 本市户籍60岁以上的老人啊和中小学生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哎， 记者也从多个社区服务中心了解到啊，这个第一天市民接种的热情特别高，部分社区啊还为学校提供了集中上门服务，而整个接种工作呢将会持续到下个月的30号。昨天一早啊，记者就在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有不少老人和家长啊，已经抱着自己家的孩子在中心等待着接种。在门诊，医生呢，首先会问问病人，哎，您有没有过敏史啊？ 嗯， 对，病人不会说太小啊，您家娃娃有没有这个过敏史啊？这个 鸡蛋呐，鸡蛋清 啊， 对，喝奶过不过敏啊？反正身体状况怎么样啊？ 嗯， 都得问清楚了。记者也注意到，在给小孩接种的时候啊，家长还要现场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跟记者说啊，流感疫苗的接种啊需要2周时间才能产生抗体，现在北京市进入了流感的高发期，所以啊我们希望市民尽早能够接种流感疫苗。昨天记者从德胜社区、东直门社区等处了解到啊，首批100多支到几百支数量不等的疫苗呢，前几天就已经全都配送到位了。另外，今年展览路社区中心下属的3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啊，也开辟了接种点，老人家可以就近接种。在采访当中，记者还了解到啊，部分社区对于辖区内的中小学还是提供免费的上门服务。目前呢，全市已经设立了441家免疫接种点。 嗯， 从即日起到11月30号期间啊，全天提供接种服务，周六日呢是不间断的。接种还采取知情同意自愿原则。 大夫也提醒市民啊，对于像鸡蛋呐、青霉素过敏的人群不适宜接种。 嗯， 您要是有个感冒发烧啊，那也得等病好了再接种。今年呢，本市继续延续往年的接种政策，也就是说啊，凡是本市户籍60周岁以上，也就是出生日期在1955年12月31号之前的老年人，可以凭借本人的身份证享受免费接种。而在征得学生家长的同意情况下，在校的中小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啊，由所在学校统一组织接种。 哎，你打过这个流感疫苗吗？ 打过，哎呦，当时这个、其实特别疼，硬咬着牙，但是因为边上有同学看着呢，想哭也不敢哭。 哎呦呵，这还挺要面子 是，但是其实真挺疼的。 这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误区啊，有人说，哎呦，千万别打这个流感疫苗，你打完了之后肯定感冒 啊， 这个。流感疫苗它治的是流感，它跟普通感冒不太一样啊，所以咱们得掌握科学知识。有机会我们请专家在我们健康北京节目当中好好说说流感和普通感冒的区别 啊。对，扎流感疫苗这胳膊上会起花吗？ 不会，那是卡疤，就是卡介苗的疤。 哦，这小时候这胳膊上扎的起花也不知道是什么针。 下回教你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 什么呀？ 通过胳膊上几个疤来判断它多大岁数。 哦、 啊，可有意思。 后来扎的疫苗就不再起疤长花了， 因为数不一样啊，你能够判断他岁数。有机会咱单聊哈， 长知识。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翘二郎腿和北京的一些这个哪儿的红叶最好看的事儿。为什么要说二郎腿呢？接下来给您念叨念叨啊。我们都知道，在地铁上吃东西、卖东西、乞讨，这都属于不文明行为。 那地铁上明令禁止的。 哎，当然在地铁上翘二郎腿，这算不算不文明行为呢？这事儿呢，不是发生在北京。这两天，杭州地铁官网转发了一条“文明乘坐地铁，拒绝车厢二郎腿”的倡议书啊，这个一时间在网上引发了广泛讨论。不少网友都吐槽：难道坐地铁的姿势也要管吗？但是也有一些网友提出来了，公共场所你翘二郎腿，既影响通行，又不太雅观。这个杭州地铁说对于乘客的坐姿呢，一般地铁都是没有要求的，您爱怎么坐怎么坐。在地铁车厢里边翘着二郎腿呢，有时候确实会给其他乘客带来不便。 是 啊，目前呢，人家杭州地铁一号线的客流量很大啊，北京地铁一号线的客流量更大啊，早晚高峰人挤人 都一样， 你想翘还不一定能翘起来呢。但是相对于平峰期，平时的时候，客流量不少不多的时候，可以通行的时候，你翘着二郎腿可能影响到走道上站立的乘客。 是， 所以很多网友都对这件事情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叫李白，说我在地铁里边怎么坐你都要管，那我走路是不是你应该有个标准呢？啊，让我慢步走，慢四快三啊，还是汤哥呢？地调小乐说如果说我翘二郎腿影响到别人，那我蹲着行不行？是不是蹲着一样影响到这个通行吗？所以你不能单说这个二郎腿，是不是？许先生我觉得说的特别厚道，说按理说啊，坐姿是个人自由，旁人的不便妄加干涉。但是如果地铁里边客流拥挤的话，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嗯， 一方面呢是容易剐蹭到他人，影响通行。 是。 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或多或少挤占了其他乘客的站立空间，在人多拥挤的公共场所，还是得为别人着想。我是真亲眼见过一个年轻姑娘穿了一白裤子啊，就在地铁车厢里边走，结果有一个翘着二郎腿的，这个翘的吧，这个鞋底儿还往外翻着晾着，结果把人家那个白裤子给弄脏了。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昨天我穿的白裤子穿了一天，今天就换黑裤子了，就是因为昨天那白裤子在地铁上被人翘二郎腿的一脚给踩上了。 真的是你？ 真的是我。 哎呀， 这就是人家翘着二郎腿，我估计啊可能是酸了，想换条腿，这腿啊往回拿的时候一脚吧唧就踹我裤子上了。 哎呀， 我也不好说什么胆腿吧，这我还不好意思当着面胆腿，怕人面子上过不去。 哪有人不好意思的？站在他面前， 我还背过身去胆腿。 瞧这姑娘，这委屈的。不过话说回来了，有些人确实不得自觉，看到人过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收一下，哪怕你收完了之后你再翘着呢，也多多少少是个意思。连这个意思都没有，那是真是不好意思。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俩话题，一个是在地铁车厢当中翘二郎腿，另外一个就是北京的红叶除了香山哪儿最好。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短信呢是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秋风落叶，气温下降，车凉，心也凉。热茶热饭，温暖陪伴，车暖心也暖。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车载冷暖箱，越温暖越幸福。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同仁堂更年宁陪您舒心共晚晴。 养楼、养娃、养车，好难养。 别担心，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3.79元起，30多品牌，百家 4S 店，一个 APP 全搞定。 哈哈，省下钱可以去养楼养娃喽！ 快下载乐车帮 APP。 北京市正在开展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请您支持与配合。 畅游京郊北方最大溶洞群，原价132，现仅需90元。石花洞里看地质奇景，银湖洞中享清水乐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北五环的广顺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另外机场高速四元桥的出京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提示后车司机小心避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前天晚上8点多钟啊，有3辆公交车行驶到京通快速路出京方向的时候啊，发生了追尾事故。 公交车追一块儿， 3辆公交车追一块儿了， 串儿上了。 就是那你想得占多大一片道哈？ 嗯， 这事故造成了18名乘客受轻伤，并且啊被急救人员送到了朝阳急诊中心救治。根据了解呀，追尾呢是因为后车司机躲避车辆不及造成的。昨天呢，这伤者基本上都已经离院了，没有重伤的人。事故呢还在进一步的处理之中。昨天下午，记者就来到了朝阳急诊中心，在急诊处啊见到了一名来复查的受伤乘客王先生。他跟记者说啊，当时啊他乘坐的是811路公交车，是3辆车中间的一辆。当时啊这天色已经很晚了啊，另外2辆车到底是哪条线路的我也没看清楚啊。当时撞车力度也不算大，所以车内的乘客受伤也不严重。王先生说，他下车的时候啊，看到前方的公交车后边的发动机舱盖有明显的凹痕，而他坐那个811路公交车的前风挡玻璃都碎了。出事前呢，这车边还有一辆黑色的小车，我就看见他往里挤，往里挤，往里挤，想从公交车前面出主路。公交车呀，就为了躲他晃了几下，还没来得及准备呢，就撞上了。王先生说啊，自己呢是撞到了椅子上的把手，头啊当时撞的撞懵了，也没觉得有什么事儿，安全起见呢才回医院复查一下。对于这件事呢，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就说啊，已经妥善的和伤者协商处理了。 嗯， 目前呢事故还在进一步的处理之中。 北京的大公共哈，这个一说又暴露年纪，一说这20多年前哈，北京路面没那么多车的时候，哎呦，开的都跟火箭似的，就是坐那大公汽车有时候特别刺激啊。但是现如今不行了啊，现这个20多年过去之后，北京的路面更加的复杂，公交车也是越来越多，机动车也是越来越多。还是希望公交车的司机呢，为了您这车上的一车人的安全来说，还是别太宁让一分不抢。不抢一刻是吧？那怎么说来着？那词儿 三分不抢一秒 啊！反正总之是别着急啊，也是希望咱下回开车的时候互相都礼让一点。还得说一撞车的，刚才说的是3辆公交车追尾哈。既然这个事故呢是俩罐车撞一块儿的， 哎呦也是大车， 哎呦一个是水泥罐车，一个是油罐车，哎呦这俩撞一块儿，吐了一地水泥哦。 你懂吗？ 吐了一地，把那水泥罐车给撞洒了，是吧？ 对，目击者吕先生说，这昨天下午一点不到，就听见一声急刹车的声啊，随即就看到一辆水泥罐车侧翻在地。这事儿呢，发生在朝阳区的东高路附近。这个车的司机呢，没什么大碍，随后人家从这个驾驶室自己爬出来了。距离水泥罐车不远的地方，一辆油罐车停在路边，驾驶室都变形了，一名男子被困在驾驶室里边。据油罐车副驾驶的一位男子介绍说，事发的时候啊，这水泥罐车是由北向南行驶，可能是因为车速过快，路又不平，转弯的时候侧翻了。由于躲闪不及，说他们的车和水泥罐车，这不是谁想到他翻了呢，就发生了一些碰撞，后退了近十米。这名男子说，水泥罐车和这个司机是从车里边爬出来的。昨天下午呢，水泥罐车的车头向南横在路边上，因为它是水泥罐车、啊，您明白的，那水泥罐跟那混凝土啊， 是啊， 哎呦，这水泥有大面积泄漏，空气当中还有刺鼻的气味。油罐车是车头凹陷，驾驶室严重变形，所幸油罐车没有损坏。 这要是给撞漏了，那 太危险了。 就是啊， 地面上两道明显的车辙，一看大约十多米，刹车的时候刹得够狠的。 是啊， 由于这条路段实在是比较窄。啊，多辆货车没办法过去，只能等了呗。 拦路上了。 下午三点，事发路段是暂时封闭，吊车抵达现场，把这水泥罐车给移开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这油罐车、水泥罐车先后离开现场，这条路段这才恢复正常。所以你看，这个大车为什么要慢？拐弯的时候为什么要慢？就是因为它本身就高。 对，重心它就高， 对吧？它容易晃的。 是，然后这大车吧，因为它一旦车速上去之后，加上本身自重啊，它容易刹不住。 是是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开大车的司机哈，您技术再高，您也得留神。 那个开小车的司机不仅要让着点这个大车啊，这自己速度也不能太快。 那是啊。 那昨天就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对于那个摩托车版的二环十三郎，那个庞某啊，就是。十三分钟骑摩托车兜了二环一圈的那个啊， 不是他开的比那个快多了吧？ 那简直太快了！这不已被涉嫌这个涉嫌危险驾驶罪啊，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咱们在节目里边说过这事儿，是吧？ 这起诉书指控啊，今年8月22号凌晨3点多钟，庞某啊为了寻求刺激，驾驶没有牌照的雅马哈牌 R1 型摩托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由玉亭桥出发，用时13分43秒，绕行二环主路外环一周，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行驶，而且多次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变道超车。摩托车迈速表显示最高时速啊达到每小时237公里。他这个就庞某啊，这跟记者说啊，为了在二环飙车呀，事先看了好几遍卫星地图呢。但是在从左安门桥向东二环转弯的弯道上，由于刚刚开始驾驶，再加上左安门的弯道弧度大于他之前的预设，所以啊，差一点出现危险。他说啊，我当时都感觉要摔倒了，我的速度啊，大约是每小时200公里，这要是真摔了，肯定没命。好在最后没事，这也算是我这次驾驶当中最危险的一段。庞某说呀，他开的摩托车啊，今年年初花了36000买的。除了换了一个外包围的造型，也没做更多的改装。说这种车啊，我这不算快，以前最高时速每小时294公里呢。我这次在二环开的最高时速呢，才每一个小时237公里。这庞某还说啊，这次绕行二环之后啊，他其实又绕着二环跑了一圈，那一次时间是11分钟，但是我当时忘打摄影机了，所以啊，没留下视频记录。9月21号，这庞某再次上传了在广西南宁绕城高速飙车的视频。庞某说啊，我这次速度更快，我每小时270公里。事后啊，这庞某删除了这些飙车的视频。在这个报道刊发之后啊，北京交警说正在对视频当中的涉事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一经查实将严肃的处理。同时呢，庞某也跟记者说，这个事儿呢已经被自己的哥哥知道了。随后啊，庞某就删除了有关于自己飙车行为的微博，还改了微博名，并且删除了上传到网络上的视频。反正就是网络上这些平台能关都关了，就让大家伙找不着他。 那哪能找不着你啊？ 后来经过北京交管部门的调查取证，办案人员赴广西开展工作。那网上的摩托车二环十三郎视频当事人呢，庞某就这样被抓获了。经过讯问呢，庞某对他在二环路上严重超速的事实供认不讳。 十月三号，庞某被押解回京，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这应该付出法律的这个代价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样的人，他就是作。你知道吗？ 这是开了13分钟， 太危险了！你真是把老百姓别人的生命根本就不顾，也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是吧？ 而且我觉得这到后来可能已经有些是非不分了吧？ 嗯， 这开到11分钟的时候还当好事往外宣扬呢，您不知道您已经无形当中触犯了法律了。 对对对对，来看最后一条消息啊，这个确实比较怪异。13号上午10点多啊，有一名醉酒男子，10点多大白天呢哈，在朝阳区。讲台环形铁道附近的马路上，把衣服都脱了，一件不剩啊！ 冷不冷哎？ 挥舞一大铁勺子，而且呢，用这铁勺子砸坏了过往行驶的车。 这不仅裸奔，这还喝了吧？ 这先开始怀疑是精神不太正常，后来发现还行。警察赶到现场之后，发现浑身上下这个散布着酒气 啊， 手里拿一大铁勺，情绪十分激动。他站在身旁，一辆大众迈腾的前挡风玻璃就被砸碎了。现场视频显示啊，这男的在马路上撒酒疯，一边挥舞这大铁勺，一边还说冤枉我，反正我这个总之各种各样的事儿都胡说八道。民警要说啊，为了避免这男子啊这个刺激他啊做出更为过激的举动，就上前制止。没想到这男的拿着这大铁勺砸向民警， 哎呦 哎呀，这个对着民警喊你过来我处死你，哎呦，反正总之是不配合，最终是4名民警合力才把他控制，随后被带到派出所。2个小时之后酒醒了，一问呢，这男的姓张，今年34岁，上午一大早上起来喝了1斤白酒，而且呢还酒后开车，行驶到这地方的时候把车停下来了，然后跑进一家餐馆拿了一个大铁勺，随后就开始脱衣服，马路上就开始拦过往的车辆。民警都问他说你为什么喝酒啊，他说家里边经济条件不大好，最近呢父亲生病卧床不起，一时心情烦躁想借酒消愁，没想到这惹出麻烦了。对于他酒后砸车的行为，他自己也是表示歉意哈，看来还是有一定的自己的这个行为能力，知道自己该干嘛不该干嘛。 这父亲生病卧床不起和您耍酒疯脱光衣服拎着大勺在路边砸车这事有什么直接关系啊？孝顺儿子可不是这么当的 呀。是是是，所以估计现在也后悔了啊。下回啊如果不胜酒力，就得管住自己，能够这个有朋友亲朋好友在一块儿，高兴的时候少喝点，如果管不住自己就千万别碰那个酒瓶子，是吧？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俩话题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内容都有。你像渔人老宋说，门头沟山里边的红叶好看还不要门票。天坛二月兰发了一张照片，应该不知道是哪儿的啊，现在如今已经开始泛出黄色了 啊。他说是这个八达岭的红叶岭的红叶 哦， 啊，说这个红的早，当然黄色的叶子也很好看。这还拍了这个天坛公园越剧园西边的几棵树，黄的可爱。 哎，好人马大姐说了，北京不光香山有红叶，延庆的百里画廊，哎，这地方你前日子不是刚去过 啊？是 四季花海，哎呦，两旁山上面全是红叶。走那儿就好像进入一幅山水画当中，特别美。当然就是人多啊， 那个 周六周日您去的时候人更多。 那百里画廊山上的那个都是爬山虎 啊， 迎着光的时候一片片那大红叶是真的是特别好看， 是吧？威力说北京最佳赏红叶的地方八达岭啊，香山差远了。不是越往北越去郊区，可能冷的稍微更狠点啊，可能那地方红的更早。 对，温差一大这颜色就漂亮了，但是温差大大家伙进山的时候可真是得多加衣服。 是佩佩说平谷金海啊，这刚才说了是吧？ 嗯，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说翘二郎腿的事儿吧。这个好人马大姐说，哎呦，我不光在地铁里边看见翘二郎腿的，汽车上也有。你要是不说话吧，他就装看不见，然后吧就等着你用啊袖子给他裤子给他擦擦鞋。遇见这样的，我就站在他面前，给他就反正就是看他好意思不好意思把腿能不能放下来， 弯他两个大白眼。魏丽说啊，对于在地铁里翘二郎腿的现象我深恶痛绝，但你说又能怎么办呢？你说你能说什么？难道是因为他真的不懂什么是文明，你有时间教导他吗？你就算有义务教导他，那他听吗？他领情吗？ 估计不得领情，而且还觉得你多管闲事呢。张晓辉说，我觉得公共场所那都不应该翘二郎腿，影响别人同行，对吧？你在家你随便翘，据说翘二郎腿对身体不好， 为了自己的健康，还是别翘了吧。 不吃草的牛说，每天上下班我都坐地铁，我没见着有翘二郎腿的呀。 嗯， 是我出门太早了呀。人少啊，都有空座，就没见着二郎神。 是，那和牙说这个啊，我支持翘二郎腿 啊， 因为我也这样啊。但是咱是有素质的人呢，我是在家里边随便翘 啊， 出门就得看情况了。要是人不多啊，就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之下，不影响市容啊，还是能翘的啊。当然有的时候我想翘也翘不上去，得有座你才能翘，你恨不能站着翘二郎腿吧。 这姿势还高难度练瑜伽呢。 所以有的时候你地铁里边你没座你也没辙啊。这个有的时候有机会咱再专门说说哪些位置好像能找着座， 能有大座。 哎，就是你能够看得出来他要下车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成就人大呀，小众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 每天下午5:20到6点， 到六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要加装密闭装置，喷涂企业名称，喷涂反光放大车号，安装渣土运输字样顶灯。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一大波打车立减红包来袭了！9月10日至10月31日，注册微信平台中信打车付，刷卡支付出租车费即可享最大立减5元优惠。活动详情请搜索并关注微信号 TaxiPay 中信打车付。 做到简单， 最快1分钟放款。 做到简单， 网络电话门店都能办办办办办。 平安普惠，专业让贷款更简单。 10100000。 10100400哦。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首张银联万事达双品牌全币种信用卡了，海购5%返现，3倍积分，每月最高获赠10万积分，境内外安心消费，放心海淘。邮储银行双标全币种卡，一卡无忧，悦享全球。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前方到站新街口站，请做好下车准备。 有一种望眼欲穿，叫看得见吃不着。嗨，别馋我了，大伙儿都记住了啊，别在车厢里吃东西。小公益大文明，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李欣，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现在是北京。